是不是感觉越听越气人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下一条啊。不小心被烫伤而又没有烫伤膏，可以找来牙膏刷三个小时牙，便能忘记疼痛。我真的怀疑写这句话的人脑袋是有问题的。再来看看下一条啊，喝茶的副作用，因为人一旦喝茶过量就会尿多。嗯，真的是好多嘴的一句话。再来看看下一句啊，挺有意思的。白色的汽车呢，即使有小磕碰也会显得很明显，影响美观。如果你不想看见这些难看的划痕，只需要拿上一瓶上学时候用的白色修正液挤到眼睛里就可以了。太扯了啊，我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说这句话的人你出来我保证不打你，真是太搞笑了。嗯，就是拿出来一个白色的修正液挤到眼睛里就可以了。小朋友们不要模仿啊，这是一句玩笑话来的。再来看看下一条，统计学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每天多喝一杯水的人，在十年之后会出现一种情况，那就是他们多喝了3560杯水。太吓人了，今天我觉得今天这个新鲜词真的是给我们收集的这些知识太冷门了，真是有点让人觉得出其不意的感觉啊。那后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词语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来自于薛凯琪的《奇诺里维斯回信》，稍后我们继续聊。 做普通的大众，实在没有用情愿不。 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I said this time next year I'ma be the one who do everything and more you said I couldn't do. This one's for you. This time next year. 欢迎各位回来，我是李恩，这里是乐享生活，继续来我们的生活新鲜词。接下来这一条呢也挺夸张的啊，您听仔细了。比如说我们做米饭的时候发现这个米饭加生了，怎么办呢？趁热把米饭装到一个有密封的塑料袋的袋子里，然后将袋口封严，然后将它扔到垃圾桶里，叫一个外卖。我们再来看一个啊，我已经快忍不住了。谁能够想到一个年仅18岁的少女竟会是两个人的孩子，小王刘中分就会变成小泉，小寸骑上滑板车就会变成小过，而小熊一旦剪了指甲就会变成小能。这是一个文字游戏啊，你仔细听这个话的时候考虑一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大概就可以明白了。椅子放的时间长了就会自动长出衣服来。哎，这句还挺准的啊，怎么样，你们家的这个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就是在椅子上经常会默默的就堆一些衣服，然后默默的就发现椅子上面长出来了很多衣服。下面这一句也挺厉害的，早晨起来喝一杯白开水并不能成为你迟到的理由。废旧的耳机线可以用来做鞋带，这样的话呢鞋带就会自己系上了。因为那个我们的耳机线啊，它用了很久之后一般都会自己打结，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你把这个耳机线当成鞋带的话，这个耳机线自己就会系起来。再来看下一条啊，人一旦闭上眼睛居然什么东西都看不见，这不是废话吗？真的是够了。再来看下面一句啊，饭后吃水果是错误的观念，正确的吃法是饭前吃，否则可能就会被别人先吃了。白色的衬衫呢容易发黄，一般洗衣液很难洗掉，不少人为此而感到头疼。其实呢不妨在洗的时候呢吃点头疼药，这样的话头就没有那么疼了。再看下一条啊，一天不能吃太多的鸡蛋，吃太多对母鸡的身体不好，因为母鸡会来不及下蛋。另外呢也不要吃鸡屁股，因为含有致癌物质，而且鸡从来不擦屁股。哎呦，真要被今天这个生活新鲜词给打败了啊，我发现真的是笑点太多了，真的是太好笑了。其实呢以上这些生活常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可以广泛去传播，当然我相信你传播完之后一定会被别人当成神经病一样来对待的，我们就当做一个笑料来笑笑就好了啊。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入今天的生活大爆炸。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I said this time next year I'ma be the one who do everything and more you said I couldn't do. This one's for you. This time next year I'm gonna be stronger, a little bit taller, top is my only view.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今天呢是我们的这个315的特别节目的最后一次了，因为我们在315之前每期的这个生活板块都会给各位介绍一些关于这个家居方面的一些小常识小知识，特别是一些消费的提示和一些消费陷阱的一些提示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讲一讲这个网约家电维修的方面。其实呢现在有很多这个网约家电维修，那到底他们的质量如何呢？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的。 生活大爆炸。 其实呢现在流行起来一种这个网约的家电维修，所谓网约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网络上，比如说在一些手机软件上面来下单，然后告诉他你的故障，他可能就会到家里面来帮你维修，省得你这个搬运的一个麻烦。可是呢这个漫天要价，还有小病大修，还有强买强卖，这些维修的问题呢却一直困扰着我们消费者，稍有不慎就会被坑。而且呢借助这个互联网之后啊，有一些山寨的这个维修厂家就把这个坑啊会挖得更加的深。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提示大家，一定要谨慎地选择一些网络维修的一些商家。首先要关注他们的资质，其次呢要看一看他们之前服务过的一些顾客对于他们的一些评价，来谨慎地进行选择。比如说曾经呢就有一个我们的听众啊跟我们反映说，他曾经在网上找过一个这种山寨的这个维修点，这个点呢其实说的是非常的清楚，可以帮您修这个修那个，到家里面来修，可是却发现修完之后呢依然有问题，不过呢却根本联系不上这个网络维修点，到他们登记的这个地址去看的时候呢也没有发现他们这家店铺。所以说在网上维修的时候，一定要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的是否属实，是否是属于虚假性信息。那如何来分辨呢？首先第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12315的这个网站或者是电话来查询一下这个所注册的地址是否存在这家店。另外呢这家公司，我们也可以上这个工商局的网站去查一查他们的工商执照是不是有过正常的备案，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在一些正规的有过备案的一些厂家，他们可能才会在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才可以有地方可找，才可以再进行你的这个售后。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听首来自于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借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啊，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心里钻，

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Said this time next year I'ma be the one who do everything and more you said I couldn't do. This one's for you. This time next year I'm gonna be stronger, a little bit taller, top is my only view.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进入生活设计师。 生活设计师， 今天天气非常的不错啊，可以说这个大太阳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慵懒，特别呢在午后，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在这个沙发上来懒懒的享受这个午后的慵懒时光，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那说到这儿呢，这个沙发呀就进入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了，因为在这样的时候，如果你坐在一个凳子上或者是一个椅子上硬硬的，怎么样会有一种慵懒的感觉呢？所以说只有沙发才可以做到。那提起来沙发呢，可能我们每个人家里面都会来配备，但到底不同的沙发有着什么样不同的效果呢？哪种沙发又可以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呢？我们今天就来为您一一道来。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给您一种温馨的感觉，这所谓的温馨的感觉就是从这个布艺沙发所来的。可以说这个布艺沙发呢，主要指的是用布做的这个面料，然后里面呢经过一些艺术的加工，然后呢放上一些海绵，可以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这样的沙发呢最为满足人们当下的一种生活需求，特别是像很多的布艺沙发，它的样式呢非常的简约，而且价格呢其实也不贵，非常的经济实惠，可以说在这个家居行业中是独具一格的，而且特别受到年轻人的一个青睐。布艺沙发的手感呢会比较柔和，比较温馨，而且不同的布置呢有着不同的手感。现在的布艺沙发可以说他们的外套呢都可以拿来拆洗，清洁起来非常的容易，平时呢可以多做几个布套，这样就可以让你的家里面天天换一个新沙发的感觉了。而且呢这个布艺沙发的价格其实普遍都不是很高啊，一般情况下只有4000多块钱到6000多块钱之间，您就可以买到一套非常精美的布艺沙发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种啊，是实木沙发。其实呢这个实木沙发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天然和非常环保，而且呢它可以透露出一种自然和原始的美，这也是这个实木沙发一直以来都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从颜色来分呢，它分为这个天然的原木本色以及一些经过后期刷漆之后的颜色。一般这个板式家具它的使用寿命一般是3到5年，可是这个实木家具的使用寿命呢是板式家具的5倍之上，所以说实木沙发的这个保值性啊为家具提供了非常广泛的一个市场。可以说您在家里面买一个实木沙发，它不会因为这个年岁的久远而掉价，甚至于它可以根据这个时间的延长啊反而会更加的升值。这种沙发呢一般情况下啊它的这个价钱呢都不会很便宜，因为它采用的都是一些实木的一些材料，可能价钱呢会在这个6000块钱以上，一般情况下会比这个布艺沙发要贵一些。好了，说到这儿呢，我想我们也要慵懒的在沙发上来休息一下了。那我们来听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的《白玫瑰》，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白如白牙，热情被吞噬，香槟早挥发得彻底。白如白和千回红尘俗世苦堪过灵位，但是爱就变阶梯后，如同肮脏污秽不要提，沉默大笑玫瑰，大次回礼只信任防卫。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I said this time next year I'ma be the one who do everything and more you said I couldn't do. This one's for you. This time next year I'm gonna be stronger, a little bit taller, top is my only view.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继续来讲到我们今天这个生活设计师中为您推荐的这个沙发。第三种呢就是真皮沙发了，可以说真皮沙发的舒适度啊是无可比拟的，因为真皮具有非常好的透气性，它可以通过这个真皮本身就具有的这个皮肤气孔来进行通气，可以说效果呢是其他材料无法比的。当然真皮沙发看上去呢也非常的大气和非常的时尚，并且呢很好清洗。诶，大家可能会觉得真皮沙发好清洗吗？其实它是相对而言很好清洗的，而且呢真皮沙发呢也是比较耐用的。由于这个真皮沙发呢它比较容易清洗也比较耐用，但是大家就会容易忽略它的保养。其实真皮沙发呢是特别需要保养的，需要经常的用一些这个皮具的清洁剂来进行擦拭，只要你经常保养就可以保持这个皮质的永远的有弹性，而且可以保持很久的这个皮质的光泽和亮丽。更加重要的是呢，这个皮质沙发的质感非常的好，感觉很有档次，而且坐在上面的时候呢也会感觉很舒服。可是这个价钱呢也是相对而言最贵的，一般情况下可能好的这个真皮沙发呀价钱至少都要在万元之上，所以说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户型的需求还有您的这个经济实力来考虑到底选择哪一种沙发。总之呢，在家里面一定要准备一个非常精彩的沙发，非常棒的沙发，因为沙发是你每一天都必须要停留很久的一个让你放松的一件家具。也希望今天的这个推荐呢可以对您的这个沙发的选购带来一定的帮助。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来。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有多少次与陌生人拥抱，未来中猜不到，前路中找得到，还记得那一次手背紧慌不着，花的美好，鸟的骄傲，让自己感觉才知道，以后天高，至少我看到自己的次与陌生人拥抱，未来中猜不到，前路中找得到，还希望再一次高把风雨洗澡，花的美好，鸟的骄傲，让自己感觉才知道，以后天高，至少我看到自己的鸟的骄傲，要自己感觉才知道，以后天高，至少我感到自己的味道，我的美好，鸟的骄傲，要自己感觉才知道，以后天高，至少我感到自己的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Said this time next year I'ma be the one who do everything and more. You said I couldn't do. This one's for you. This time next year I'm gonna be stronger, a little bit taller. Top is my only view.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进入 Enjoy 潮生活。 Enjoy 潮生活。 现在呢，我们在购买电视的时候都希望自己可以买到一台外观好看，画质又特别棒的。外观呢，其实我们可以靠眼睛来看，但是画质应当如何来分辨呢？其实电视机的这个画质的优良程度啊，不仅仅是看它采用的什么面板，另外还有几项的指标你也一定要去注意一下，到底都有什么呢？今天我们来一一告诉您。 Turn me down and tell them now that I'm just too busy. I don't have the time.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关注这台电视机的 HDR。 到底什么是 HDR 呢？就是亮度动态范围。哎，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硬生生的一个名词，其实呢就是说 HDR 呢可以使得你的这个亮度的范围更加的广，就是明暗的对比更加的强烈。 啊，只有你的这个 HDR 功能具备了，才可以使得你的这个亮度的强弱对比更加的明显，也会使得你的画质更加的艳丽。比如说现在已经有很多电视机走进了这个 4K 时代和 8K 时代啊，这个清晰度是越来越高了，但是重点我们还要看一看它具不具备这个 HDR 的功能，如果有的话才是一台画质比较好的电视机。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帧数了。帧数啊，指的就是在这个一秒钟内传输的图片的量，也可以理解为这个图形处理器每秒钟可以刷新几次。通常呢，这个每一帧都是一个静止的图像，而快速连续的显示帧便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假象。可以说这个帧率越高，就可以得到更加流畅、更加逼真的动画。所以说帧数越高啊，这个显示的动作啊就会越流畅。所以可以看一看这个电视机的这个帧数到底如何。好，我们来休息一下，来听首歌，来自郑秀文的808，稍后告诉您还有哪一项重要的指标需要您在购买电视机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到的。 世界。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Said this time next year I'ma be the one who do everything and more you said I couldn't do. This one's for you. This time next year I'm gonna be stronger, a little bit taller. Top is my only view.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讲这个电视机，您买的时候啊，这个画质怎么样来分辨？除了看面板之外，您还要看另外几个指数。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点呢，就是要看这个 HDR， 就是亮度动态范围。第二点呢，就是要看这个电视机的帧数，也就是时间的一个分辨率。当然帧数越高，它显示的动作呢就会越流畅，画面呢也会更加的逼真。第三点呢，就是要看这个灰度的分辨率。灰度分辨率体现出了这个显示器这个区分灰度的一个能力，灰度分辨率越大，可以显示在屏幕上的灰度啊就越多。比如很早期的这个显示器为16色的设计，灰度分辨率非常的低，后来呢提升为这个256色，再到后来的8位、16位和32位，对于这个显示器的灰度的分辨率要求也是越来越高。所以呢，显示器每种色彩通过红绿蓝的通道灰度的混合表现，可以决定出你这个显示器基本的一个真实色彩的还原能力。所以说在购买电视机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灰度分辨率，看一看到底灰度分辨率够不够高。如果说这个分辨率够高的话，色彩呢也会更加的艳丽。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知道了，以后我们买电视的时候，外观我们可以通过眼睛来看，但是画质呢，除了看面板之外，还要看另外这三项指数，就是 HDR 和时间分辨率，也就是帧数，另外还有就是这个灰度分辨率。希望我们的介绍呢，可以在您购买彩电的时候起到一定的帮助。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明天同样节目时间，我们乐享生活不见不散。 夏天，河里提一个袋子，一边走一边唱，一边想起一辈子。傻瓜会觉得从前，像那张压在抽屉的相片。我身边。